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18集。驱散了街上的人群，魏无羡回头微微一笑，说道：这么巧，蓝湛，你怎么来夷陵了？蓝忘机道：野猎，路过。听蓝忘机语气与往常无异，并无嫌恶厌憎、势不两立之意，魏无羡忽然觉得心头一松。忽听蓝忘机缓缓道：这孩子。魏无羡心一宽，嘴就拴不牢，信口道：我生的。蓝忘机的眉间抽了抽，魏无羡哈哈道：嘿嘿嘿，当然是玩笑，别人家的，我带出来玩的。哎，你刚才做什么了？怎么把他弄哭了？ 我什么也没做。 温苑抱着魏无羡的腿还在抽抽搭搭。魏无羡懂了，蓝忘机那张脸虽然好看，但这么小的孩子大多还不能分辨美丑，只看得出这个人一点都不和蔼，冷冰冰的很严厉，被这一脸苦大仇深吓到难免害怕。魏无羡把温苑拖起来，颠来倒去的逗了一阵，哄了几句，忽然见路旁一个货郎蛋还龇牙朝这边看得乐，便指着他蛋子里花花绿绿的那些玩意儿问道：阿苑，看这边好不好看？温苑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，吸了吸鼻子道： 好看。 香不香？ 香。 货郎蛋连忙道：哎， 又好看又香，公子买一个吧。 魏无羡道：想不想要？温苑以为魏无羡要给自己买，害羞的道： 想。 魏无羡却朝相反方向迈开步伐道：哈哈，走吧。温苑如遭重击，眼里又涌上了泪花。蓝忘机冷眼旁观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说道：你为何不给他买？魏无羡奇怪道：我为什么要给他买啊？你问他想不想要，难道不是要给他买？问是问，买是买，为什么问了就一定会买啊？魏无羡如此反问，蓝忘机竟无言以对，瞪了魏无羡好一会儿，把目光转到温苑身上去。温苑被蓝忘机盯着，又开始打哆嗦。须臾，蓝忘机对温苑道：你想要哪个？温苑还没回过神来，蓝忘机又指了指那名货郎蛋筐里的东西，说道：这里面的你想要哪个？温苑惊恐地看着蓝忘机，大气儿也不敢出。半炷香后，温苑终于不哭了，他不停地摸兜，兜里鼓囊囊的装满了蓝忘机给他买的一堆小玩意儿。见温苑终于止住眼泪，蓝忘机似乎松了一口气。谁知温苑红着小脸，默默地蹭过去抱住了他的腿，一低头腿上多了个东西。蓝忘机无语，魏无羡狂笑道： 哈哈哈哈，蓝湛，恭喜你，他喜欢你了，他喜欢谁就抱谁的腿，绝对不会撒手的。 蓝忘机走了两步，果然温苑牢牢地攀着他的腿，完全没有松手的意思，抱得居然还挺紧。魏无羡拍拍蓝忘机的肩说道：我看你也先别忙着去夜猎了，这样咱们先去吃个饭怎么样？蓝忘机抬眼看魏无羡，语气无波无澜地道：吃饭？是啊，吃饭啊，别这么冷淡嘛，好不容易你来夷陵，还这么巧给我碰上了，我们叙叙旧，来来来，我请客。有魏无羡半拖半拉，加上温苑一直挂在蓝忘机腿上，就这么把蓝忘机拖进了一间酒楼。魏无羡在包间里坐了，说道：点菜啊。蓝忘机被魏无羡按到席子上，扫了一眼菜牌说道：你点。 我请你吃饭当然是你点，爱吃什么点什么，不要客气。 刚好方才没买那生了芽的毒土豆，有钱付账。蓝忘机也不是惯于推辞来推辞去的人，思忖片刻便点了。魏无羡听蓝忘机不咸不淡地报出几个菜名，笑道：你可以啊，蓝湛，我以为你们姑苏人都是不吃辣的，你口味还挺重。哎，喝不喝酒啊？蓝忘机摇头。魏无羡道：出门在外还这么守规矩，不愧是韩光君，那我就不要你的份了。温苑坐在蓝忘机腿边，把兜里的小木刀、小木剑、泥巴人、草枝、蝴蝶等等小玩意儿排排放在席子上，爱不释手的清点。魏无羡看温苑粘在蓝忘机身旁蹭来蹭去，弄得蓝忘机喝个茶都不方便，吹了声口哨说道：阿苑过来。温苑看了看前天才把他埋在土里当萝卜种的魏无羡，再看看刚刚给他买了一大堆小玩意儿的蓝忘机，屁股没挪，脸上却诚实地写了两个大字：不要。魏无羡道：过来，你坐那里碍着人家。蓝忘机则道：无事，让他坐。温苑高兴地又抱住了蓝忘机的腿，这次是大腿。魏无羡把筷子在手中转得飞起，笑道：有奶便是娘，有钱便是爹，岂有此理。很快菜和酒都上来了，红红火火的一桌，还有一碗蓝忘机单独给温苑点的甜羹。魏无羡敲碗叫了好几声，温苑还低着头拿着两只蝴蝶嘟嘟哝哝，一会儿装成左边那只害羞地说：我很喜欢你。一会儿装成右边那只快乐地说：我也很喜欢你。一人分饰两只蝴蝶，玩得不亦乐乎。魏无羡听了笑得岔了气，前仰后合道：我的妈呀，阿苑，你小小年纪跟谁学的？什么喜欢我喜欢你，你知道什么叫喜欢吗？哎，别玩了别玩了，过来吃，你的新爹给你点的好东西。温苑这才把小蝴蝶收进兜里，端起碗拿着一只小勺子坐在蓝忘机身边舀甜羹吃。之前温苑在岐山的拘禁地，后来又转到乱葬岗，两个地方伙食都一言难尽，是以这碗甜羹对温苑而言已算是新奇的美食，吃了两口便停不下来，但是还知道巴巴的把碗递给魏无羡，献宝一般的道： 羡哥哥，哥哥吃。 魏无羡一脸受用的道：嗯，不错，还知道孝敬我。蓝忘机道： 食不言。 为了让温苑听懂，蓝忘机又用直白的语言说了一遍：吃饭不要说话。温苑连忙点头，埋头吃羹不讲话了。 魏无羡连声道：岂有此理，我说的话他好几遍才听，你说的话他一听就照做，真是岂有此理。 蓝忘机淡声道：食不言，你也是。魏无羡笑吟吟地仰头喝了一杯，将酒盏拿在手里把玩，说道： 你还真是多少年都不带变一下样子的。哎，蓝湛，这次你来夷陵练什么呀？这地方我熟，要不给你指指路？ 不必。世家常有秘密任务，不便与外人说道，因此魏无羡也不追问。 难得遇到个以前认识的熟人，还不躲我，这几个月真是憋死我了。哎，最近外边有什么大事没有啊？ 蓝忘机道：何为大事？ 比如哪地儿出了个新家族，哪家扩建了仙府，哪几家结了个盟什么的，闲扯嘛，随便聊聊。 魏无羡和江城假决裂后，很久没听过外界的新消息了，最多听听小镇上杂七杂八的闲谈。 蓝忘机道： 联姻。 哦？魏无羡道：谁家和谁家？ 兰陵金氏，云梦江氏。 魏无羡玩着酒盏的手凝滞了，他愕然：我是江姑娘和金子轩。 蓝忘机浅浅颔首： 魏无羡道：“什么时候的事？什么时候李成？”“ 七日后。” 魏无羡微微发抖的手把酒杯送到唇边，却没意识到他已经空了，心中忽然空落落的，不知是气愤、震惊、不快还是无奈。虽说早在离开江家之前，魏无羡对此就有所预料了，可乍然听闻这个消息，千头万绪、千言万语堵在胸口，恨不得一泻千里，又无从泻起。这么大的事，江城也不想个办法告诉他，如果不是今天偶遇了蓝忘机，只怕会知道得更迟。可再一想，告诉他了又能怎样？明面上，江城已告知天下，众家现在都听信了江城的说辞，魏无羡叛逃家族，这个人从此和云梦江氏无关。即便是知道了，他魏无羡也不能去喝这一杯喜酒。江城不告诉他是对的，如果由江城来告诉他，指不定他魏无羡就一时冲动干出什么事儿来了。半晌，魏无羡才喃喃地道：“便宜金子轩这厮了。”他又倒了一杯酒道：“蓝湛，你觉得这桩亲事怎么样？”蓝忘机不语。魏无羡道：“啊，也对，我问你干什么？你能觉得怎么样？你又从来不想这种事。”魏无羡将那杯酒一饮而尽：“我知道，很多人背后都说我师姐配不上金子轩，哼，在我眼里，却是金子轩配不上我师姐。可偏偏江燕离就是喜欢金子轩。”魏无羡把酒盏重重按到桌上道：“蓝湛，你知道吗？我师姐她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人。”魏无羡一拍桌子，眉宇微醺之中带着傲气：“我们会让这场大礼在100年内人人提起来都叹为观止，赞不绝口，没有人能比得上。我要看着我师姐风风光光的礼成。”蓝忘机道：“魏无羡嗤笑道：“切，你嗯什么？我已经看不到了。”这时，吃完了甜羹的温苑坐在席子上，又开始玩草织蝴蝶。两只蝴蝶长长的须子缠到了一起，半天也解不开。见温苑着急的模样，蓝忘机将蝴蝶从温苑手中拿起，两下把四条打成结的蝴蝶须解开，再还给他。见状，魏无羡分了些神儿，勉强笑了笑道：“阿苑，不要把脸蹭过去，你嘴角还有甜羹，要弄脏他衣服了。”蓝忘机取出了一方素白的手巾，面无表情地把温苑嘴边沾的甜羹擦掉。魏无羡虚道：“蓝湛，真可以呀，看不出来你还挺会哄孩子。我看你再对他好点，他就不肯跟我回去了。”忽然，魏无羡神色一变，从胸口掏出了一张符咒，而这张符咒已经在腾腾地烧了起来。魏无羡将它取出后，不消片刻，便化为灰烬。蓝忘机目光一凝，魏无羡则豁然站起，说道：“坏了！”这张符咒是魏无羡设在乱葬岗上一个警示阵的阵眼。若是在他离开后，乱葬岗上情况有变，阵法被破，或者血气大作，符咒便会自动燃烧，提醒他出事了。魏无羡一把将温苑夹在胳膊底下，说道：“师培，蓝湛，我先回去了。”温苑兜里的东西掉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蝴蝶。”魏无羡已夹着他冲出酒楼，不多时，身旁白影一掠，蓝忘机竟也跟了上来，与之并行。魏无羡道：“蓝湛，你跟上来做什么？”蓝忘机把温苑掉的那只蝴蝶放进温苑手心，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问道：“何不遇见？”魏无羡道：“忘了带。”蓝忘机一语不发，将魏无羡拦腰一截，带上了碧尘，升上空中。温苑太小，以前从未乘过飞剑，原本应该十分害怕的， 但因为碧晨飞驶得太稳了，他完全不觉颠簸，再加上镇上行人都被这说飞就飞的三人震惊地仰头围观，只觉新奇兴奋，大声欢叫。魏无羡松了口气说道： 多谢。 蓝忘机道：何处？魏无羡指路： 这边。 三人旋即朝乱葬岗方向风驰电掣而去。待那座黑色的山峰破云而出时，魏无羡心头愈紧，远远的便从黑色山林中传来凶狮的嚎叫，而且不是一两只，而是狮群。蓝忘机扣了个诀，碧晨霎时又快上了几分，然而依旧极稳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